这次的马蹄声，那只是一匹马的滴滴答答的马蹄声而已。那24个人把帐篷已经搭好了，一声不响地飞身上马，奔驰而去，在24匹马扬起的飞扬的沙尘之中，一辆马车缓缓驰进。驾驭马车的人身上所穿的衣服和搭帐篷的人那是一模一样的，那是一身纯黑的劲装。马车驰至帐篷前停下，马车后马上跳下4个也是身穿黑色劲装的汉子。4个汉子落地的步伐那是非常一致的，因为他们的身上挑着2根单挑，单挑上是一个大木桶，木桶上面冒着热气白烟，他们就挑着那个大木桶走进了帐篷。4个大汉再出来的时候，手上只剩下2根单挑，他们也是一言不发进入了马车。马车夫一提把头，马溜溜地转身往来路就回去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怪现象产生了。明明是一辆马车往回走的声音，却变成了2辆马车的声音。 黄小虫在这个小叫花子实在憋不住心里的疑问了，他说：“我这，嗨，这什么戏法啊？啊，什么戏法啊？” 老板娘说。 你问我呀，我问谁呀？谁呀？ 老板娘谁也不必问，因为她已经看到了2辆马车交驰而来。 所谓怪现象，那只不过是又有一辆马车往黄石镇的方向奔过来了。 来车的车夫他的装束和离去的车夫是一样的，那显然仍然是同一拨人马。 这辆马车停的位置也正好就是刚才走的那辆马车停的位置。 小叫花子看了看老板娘说：“ 哎，你猜这次下来的是什么啊？你看看呐。” 他的表情好像他知道里车里头载的是什么东西。 老板娘说：“ 哼，你以为还是木桶吗？哼，你以为你是千里眼还是诸葛亮再生？” 小叫花说：“ 你怎么知道我猜这里面是木桶啊？”“ 哼，因为我跟你一样笨。” 老板娘说自己笨，那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她已经看到了从马车上下来的是什么人？不是黑衣人，是白衣人；不是劲装大汉，是婀娜多姿的少女。4个少女，2个双手各拿一根火把，一个双手捧着一套纯白的衣衫，另一个双手捧的却是一条大浴巾。4个少女一进帐篷，马车就离开了，而帐篷里边马上就明亮了。任何一个帐篷，4个少女一进帐篷，马车就离开了，而帐篷里边马上就明亮了。任何一个帐篷只要插上4根火把，那都会明亮起来的，何况是洁白的近乎透明的帐篷。 小叫花用很得意的口气说：“ 这，我知道这批人是干什么的。”“ 你知道？”“ 哼，你真的知道？”“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。”“ 他们干什么的？”“ 他们是来送洗澡水的。” 老板娘举起了手，挥向了小叫花的头，但是他的手并没有打到小叫花的头，不是小叫花躲过去了，而是老板娘。他忽然想通了，他想通了，小叫花不是消遣他，这批人那真的是送洗澡水来的，